如果摩天大楼会崩塌，就不要再去贪恋悬崖，再见不过是一种表达，别怕。灿烂星河如果能落下，就不必等待满天烟花，我们的爱散落满地，被时间同化。喜欢若近若离煽情者的戏码，躲在面具后装聋作哑，我尽量让表现自然，假装得很优雅，带不走的就留下。 So calm down， 梦里还是影下，梦幻羽化成她，爱上楼也镜中花，到底谁也谁恨谁怕，结局冻裂崩塌，何必抱下再融化，我梦境里的盛世与浮华，还是蜃楼的像个童话，刻画成我眼里的年华。 是蜃楼的像个童话，刻画成我眼里